九日嘅舊時好啲音樂版，我又翻嚟啦。咁啊，呢排我全部啲節目咧，我都係錄播為主嘅，因為咧其實我啲時間都好唔穩定啊，同埋咧成日都會去出咗埠啦。咁啊，講出埠啦，啱啱就你聽緊呢個節目嗰陣時咧，其實我聽日我都會有飛噶啦。咁之前咧咁啊飛咗一笪地方咧，咁啊係一個。我人生第一次出門就去個地方，就係、是、南韓啦。咁啊，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叫做嗰度叫做咩咧？叫做係叫做唔係叫首爾啊？嗰陣時叫漢城啦。咁我哋又唔係去漢城嘅，嗰陣時我哋就咧目的地咧係光州。光州冇錯啦，就係嗰陣時咧，佢哋叫光州暴動。即係咁啊，跟住都好多好多好似都有啲人死嘅，我未 check 啲歷史啊，咁啊好奇怪哦，一個講舊史嘅人咧，其實歷史咧，因為我冇乜記性啊，我就會記嗰陣時嘅得同失，同埋即係有啲乜嘢影響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當然我記一啲比較誒話文化大革命啊呢啲咁樣對後世有乜影響啊咁樣，咁啊。叫我記 number 人名咧，咁就死得噶啦。咁所以咧，從來咧都唔會係歷史嘅人啦。咁啊，講翻韓國啦，韓國嗰陣時我哋去咧，我好記得啦。嗰時後生啦，好似好後生啊，1980几年啊，咁啊八我冇記錯應該87年嗰陣，即係而家距離30年啦。咁啊，睇翻啲相啊嘛。咁做咩咧？嗰陣時咧就去嗰度就睇比賽。咁啊，大家知啦，大恩係嗰陣時咧係啲溜冰嘅滾著溜冰嘅熱愛，同埋即係咧熱衷於呢個比，即係呢個運動嘅。咁嗰陣時咧可以咧一個禮拜踩足5日噶。咁啊，其實去太古城嗰度咧就練花式。咁嗰陣時我係玩花樣，即係 freestyle 啦。咁啊有一股衝勁咁啊，冇咩撩女仔喎嗰陣時，好。 好純正去練嘢咁啊，即係都唔會點樣目不斜視。有嘅，不過真係唔係話咁大動力咯。嗰陣時出去玩多啲。咁嗰陣時去比賽，咁啊睇人比賽啦。咁我哋即係跟咗個香港隊去睇啦。好得意喎！咁嗰陣時咧，韓國咧就冇而家咁先進啦。嗰陣時咧就係好老土嘅。咁我仲問啲細路仔有冇聽蔡楓華添。嗰陣時因為蔡楓華喺嗰度話掂啊嘛。咁我睇翻啲相咧，咁我而家俾我女睇翻啲相咧，佢哋都唔好信。有咩唔信咧？其中一張咧就嗰陣時啲細路仔未見過外國人，我哋係少有嘅外國人。佢見到我哋咧，竟然做一個動作就係叫我簽名。是一大堆細路仔攏埋嚟，啲細路仔幾大到咧？大約我諗係小學噶啦。咁啊過嚟，可能佢真係未見過外國人。咁嗰陣時梗係飄飄然啦，有成扎人走嚟，咁啊叫啲 friend 幫我影埋相咁樣。咁而家睇翻咧，好好笑。我真係唔好意思攞出嚟 share 俾大家睇。咁另外咧，嗰陣時咧，我仲見到咧有一個現象就話咧，而家係點我就冇好深入了解，就係咩咧？就女權。咁當年咧，我哋見到一個韓國嘅女子。比賽運動員咧就好靚女嘅，我哋全部人啲狗公咧，咁嗱有兩個地方啲女仔咧，我哋係咧趨之若鶩嘅，一個就日本隊啊，咁啊嗰個叫小花嘅女子啦嚇，佢哋叫即係一個唔知叫花美咩子嘅，咁啊個啲人叫小花，咁好靚女嘅，身材又好，咁另外一個韓國女仔都係靚女嘅，咁但係嗰陣時靚得嚟咧，我覺得佢哋反而有翻一種韓國人嘅味道，咁啊女權啊，咁啊講翻先，咁樣女子嗰個靚女咧，咁我見到佢，我哋特別注意佢啦，咁憐香惜玉之下咧望一望，咁我發覺啲韓國仔咧其實唔識憐香惜玉喎，就要佢幫手裝飯，要幫手攞嘢嘅。咁啊！嗰時其實我哋細個咧就睇得好唔過眼嘅，咁覺得搞錯啊！你咁樣對人啊咁樣，咁但冇辦法啦。嗰個係韓國嘅一啲我諗傳統，同埋嗰陣時咧韓國男仔咧冇而家嗰啲咁咧，嗰啲即係喺電視見到嗰啲咧，哇！塊面咧白到咧個嘴唇紅紅，跟住個頭咧就揾個湯碗吸落，然之後剪到齊音嗰啲咧，咁啊瘦瘦猛猛咁樣啦。以前唔係嘅，方方面面黑黑實實，因為佢哋要受軍訓。咁好多時行路咧就唔理人嘅撞嘅，咁我哋就嗰陣時覺得以為人哋係好冇禮貌，但其實我諗真係人哋係不拘小節啩，咁亦都唔覺得佢哋會係咁嘅文化，咁可能都有種文化啦，咁啊只要唔係惡意嘅話，咁都咪接受下咯。咁啊另外咧，咁啊講翻頭先啲男仔啦，咁啊除咗話而家啲樣啊個個差唔多樣之外咧，女仔啦，咁啊。話說我哋去啲地方咧，就見到咧，其實咧，我就喺一個燒牛肉地方咧，就成隊人一齊去食嘢啦嘛。咁我講最近嗰次啊，即係前上個禮拜嘛。咁啊，見到啲女士咧，個樣係一模一樣嘅，好多啲樣係簡直 A B C D E 頂籠十個款嘅啫。咁你見到女咧，完全一模一樣。咁有一個地方啦，我哋坐喺度食嘢啦，咁有個女仔搭台坐埋嚟，坐對面，哇正啊靚女，但一睇咧，佢塊面好膠嘅，佢話個鼻咧用把尺咧一度咧，直情係整到不得了。咁最好笑咧，一個咧落咗嚟坐，仲諗住講佢閒話噶啦，咁你知啊，韓國人唔識聽嘅話，塊面好勁啊咁啊，咁原來咧佢識講國語嘅，原來佢喺北京住咗半年。咁佢都好想同我哋傾偈，咁啊講咁啊講啊話啊，我哋我佢話佢好中意聽周杰倫咁 blah blah blah blah 咁講講，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都原來都幾多韓國人咧會去大陸讀書，因為咧都知道可能即係揾錢，都冇辦法啦呢啲嘢就。咁另外咧就今次韓國仲有發現一樣嘢咧，就話唔係發現嘅，我其實好多年冇去，都五六年冇去。咁以前咧早十年咧，我都成個每一年都去一次一個展覽會。咁近呢幾年冇啦，因為其實嗰個市場係幾難打嘅，因為佢保護主義色彩咧比日本更濃。你一陣先講佢愛國啊。咁但係咧，我就都今次過去咧有啲改觀，對佢哋。的產品的做工，當然包括現在我們在香港買到 Samsung LG 那些，其實真的不差的，包括汽車，其實韓國汽車有幾隻的 model 我看到直接是心動的， 即係覺得哇，做工咁即係佢 design 咁靚嘅。咁當然啦，佢其實可能 design 揾外國人或者出名 designer design 啦。咁啊，但係做工方面咧真係唔錯嘅。以前咧嗰啲嘢咧就甩皮甩骨嘅，但係呢啲可能亦都係所有嘅工業國家或者一啲國家要升為 2.0。我哋就叫工業 2.0 啦，咁啊可能由一個做模仿啦，跟住做工唔係咁好，變咗做工好好，跟住唔要模仿，跟住有自己嘅 creative。嗱，今次我見到佢都有少少 creative。嗱，咁我聽人講過咧，就話其實咧日本衰退啦，咁其實衰退咗好多年啦，30年啦，咁啊前嗰排仲要整個海嘯添，咁跟住咧其實好多企業咧係好唔掂，咁所以咧好多啲有 creative 嘅日本人咧都過咗去韓國嗰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可想而知嗰個國家嗰個國勢咧，即係由一邊轉向另一邊，即係都幾現實。咁另外啦，就講關於佢哋愛國啦，咁啊嗱。我都響生意好啲講，我睇過一個 show 啦。咁人一開始嗰陣時候都會做一啲同國家有關嘅即係自己文化有關嘅一啲表演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佢都，我相信佢幾 proud of 呢個自己國家嘅。咁我又唔知你記唔記得啦？早幾年03年定唔知97年嗰陣時候，金融風暴，全亞洲金融風暴啦。咁啊～他們的人是自己賣了金然後救了國家的，那當然啦，我這樣說的話自然有對比啦，我們鄰近的地方你覺得會不會，我打死我都不信會了。那而很簡單的一件事，你看人家的官員有哪個的國籍是拿外國護照的，好笑的，鄰近國家不用說啦，即是強國啦，有些人想問啲官員攞佢哋護照，或者即係睇下佢哋護照，或者 check 下啲財產啫，都俾人拉嘅，啊都幾好笑喎！問你，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簡直咧已經係荒謬到咧，你作為行，你作為執政者，我問你攞翻一啲市民應該有知情權嘅嘢睇翻，你竟然拉我，咪即係等於香港？竟然啲人唔話你拉布唔啱，喂！而家我點人數，我即係等於你翻工，你老細睇你打卡，天公地道啦。調翻轉啦，出糧出遲啲，你會點啊？嗱，好多人都知道，大英係一個其實我一個即係都叫做小老闆啦。但係我唔係話企曬喺老闆嗰邊，但係咧，我覺得做人一定要公道。出咗糧俾你，你要翻工。正如嗰啲立法局議員，你唔可以話人哋點人數就唔啱，喺度拖慢施政。咁你要翻工係應該噶嘛？咁所以呢個世界咧，越嚟越癲，越嚟越傻。我真係有陣時候我都唔知呢個世界。所以頭先我第一首歌點解點嗰首《達明一派嘅崩裂》咧？咁我覺得咧，越嚟咧越不知所謂。即係呢個世界咧，仲要係我覺得好兒戲啲嘢。咁所以咧，嚟緊咧第一首歌，跟住嗰首歌啦嚇，會點一首唔好咁兒戲啦，做人好嗎？ 心為你在某天傷過，在那夜分手。爱他更多，当天哭过、死过、疯过、没结果，当天你要我受折磨，然后这天你却想再做旧日情，愿再护，还到这天没同步，无心欢喜，足足消失好吗？不相信动人啩，不要有来虚梦话，曾心梦话，你现在完全是个笑话。 相信动人话，不再儿戏，速速消失好吗？不再儿戏，别又再做梦吗？别又再做梦吗？别又花花假假编制动人话。 Sweet. people suppress you, they hurt you, and reap a disaster. Re-education for the infants who demand it for an innocent instant. The great commandment shows the content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ir embarrassing bacon. Believe the scholar, read the readings, realize the man who says anything. The great commandment. The needies believe you, or they treat you like survival disaster. Re-education for the infants who demand it for an innocent instant. The great commandment shows the content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ir embarrassing pavement. Believe the scholars, read the readings, realize the man. Thank you. 这空间色间黑了，混沌中共惊慌一起尖叫，漆黑中通通不拘，眼细耳路肚阔脚大似象，你是我的太阳。停电爱做梦，爱在暗中作动，乱张开自由双臂，混乱中望碰上自由的你，漆黑中拉乌不拘，我抱你扶我锡你面贴面，你我识发电，听见爱做梦，爱在暗中作动，暗中作动。这空间突然光了，耀目中望见了突然哭叫，清清楚楚的见你眼细耳路肚阔脚大似象，发觉这样那样全是你异样，爱又见光变样，见光变样，不要不要不要光照我，共你共我共美妙，不要不要不要光照我，共你共我共美妙。 Go on dating you, but I can't help myself. I can't control myself, 'cause I love you. They say I mustn't waste my days on you. They say I mustn't save my nights for you. They say I'll be a fool to be so true to you, but I love you. Without you, I know I'll find.Freedom and my peace of mind. But I love you so, 'cause I love you so. How can I go on? They say I mustn't care too much for you. They say I mustn't share too much with you. But I really care, and I want you to share, 'cause I love you.They say I mustn't go on seeing you. They say I mustn't go on dating you. But I can't help myself, I can't control myself, 'cause I love you. They say I mustn't waste my days on you. They say I mustn't save my nights for you. They say I'll be a fool to be so true to you, but I love you. 最近呢風魔全香港我想不用我講啦，大家估到我講了什麼啦，就是比家超啦。咁其實比家超我冇點睇過嘅，我自己冇乜印象對比家超。咁而嗰個大陸譯音叫皮家優係咪啊？皮家優唔知啊，皮家咩？即係有陣時咧，即係都俾大陸啲人咧吹鬼仗啊！真係，不過又冇辦法啦，鬼佢市場大咩？咁啊，我覺得作為香港人唯有自強，有咩咧？你唔好俾佢感染，你叫開乜乜乜咯？好似咁啲人而家即係嗱，我都幾討厭啲傳媒咧，啲咩忽吉利啊咁樣，你講開 维珍尼亚咪维珍尼亚咯，啊金马伦咪金马伦咯，詹士金马伦你唔会詹士卡梅伦噶嘛？咁点解英国首相你又叫卡梅伦呢？系嘛？又或者即系自己都即系其身不正啦，话一啲诶咩诶，成日都听到噶啲打造打造啲咁样。我都你我谂大家听过讲过噶啦，奥迪俾我 K.O. 咗佢噶啦，佢话你以后再讲打造嘅话咧，我就真系。你出一個 post 我就同你講一次啊，大佬，中產車你啊，每一句都打造打造，你當咩啊？工農兵啊！好啦，咁啊，遊戲咧，咁其實咧，我細個好記得，好記得咧，我第一次接觸遊戲機，我唔知你幾時啦。咁我第一次接觸嘅咧就係咩咧？可以話係《龍珠島》。咁嗰陣時咧，係啊，《龍珠島》係咩咧？大家知唔知《龍珠島》咩咧？其實《龍珠島》咧就係響而家黃金海岸隔離啦，咁樣個島。咁我唔記得係陳日新定係潘日傑嗰陣時有啲屯門，即係一啲叫鄉紳言達。嗱呢啲咧，我好相信咧係英國佬咧專登咧就培養佢哋出嚟嚟做咩咧？培養佢哋要嚟咧響呢個殖民地嗰度咧就可以。令到即係管治咧穩定啲，即係以華制華。咁其實英國人真係好聰明，即係所以成日咧大陸人問我哋英國人咧點點點點，其實佢哋真係唔明白英國人真係有一套嘅管理。佢唔會夾硬嚟，佢唔會咧即係將大家搞矛盾啦。第一唔會搞矛盾先啦。咁同當然同而家我哋個。特首佢個 agenda hidden agenda 即係要搞亂香港呢、這個，即係呢個唔係口號嚟噶。你見到其實而家香港法治啊、ICAC 啊、警隊啊，全部俾佢啊廉即係廉潔所有嘢全部打爛曬，即係或者港大啊啲咁樣中大啲，搞到咧而家港大中大好老實實啦。如果聽呢個節目有啲係啲畢業生都對唔住啦，咁我女弟咧啲仔女咧我。絕對都唔會好想佢哋讀呢啲學校，點解咧？如果都仲係呢班人把持咩幾文鳳啊、李國章啊呢啲咁樣，你諗下裏邊係啲乜嘢嘅世界咧？好，講翻遊戲啦，唔好講咁多。咁啊，嗰、那個龍珠島咧，其實做咩咧？有飲食啦，我哋叫 F&B 啦，咁有啲餐廳啊，你咁嗰陣時我爸喺裏面做嘢嘅，好記得啦。咁啊，嗰個佢有個沙灘嘅。生日要俾錢噶，唔知五毫子定五蚊一次。咁當然啦，我哋因為嚇家屬咁啊，家屬咁啊，大家可能以前都記得啦，成搭巴士要家屬咁啊，唔使錢嘅。咁啊，跟住就冇啲歌仔。咁啊，裏邊咧有有得食飯啦，咁有得玩啦。咁啊，嗰陣時玩咩咧？咁啊，有啲打麻雀。咁啊，細路仔做乜嘢咧？細路仔咧就打機。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有一部咧，動起身企喺度玩嘅，只腳就踩個。踏板咧就即然之後咧，其實賽車嚟嘅，就然之後隻手咧就喺度即係左右咁樣，即係揸住個胎盤啦，咁又好似有波棍添啊，有高波同低波嘅，黑白一個畫面咧就打動嘅，咁點咧踩油咧，咁架車就向前行咯，咁啊要左右咁避啲車咁樣，好簡單嘅玩法，但係咧哇，我仲記得咧，如果輸咗之後咧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嗱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呢個咁嘅聲音？好簡單嘅啲，我諗叫 two by， 即係啲聲音啦，效果音效嘅第一代。嗰陣時應該1970几年添啊，咁如果冇記錯，好好玩嘅嗰陣時，令到我哋咧，因為嗰度咧又有水遊啦，咁啊，我仲記得我學識游水係響應該係響龍珠島。咁除咗一間再講講呢啲好玩嘅地方啊，咁啊講翻遊戲機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呢、這個台機啦，我叫台機啦，即係一張好似茶機咁啊睇啦，隻手伸響個茶機嘅下邊咁樣喺度左右左右咁樣，咁啊嗰陣時咧就最出名就梗係當然係太空侵略者啦，或者叫打怪獸啦，咁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啦，跟住上高啲飛碟行出嚟咁樣，咁啊。越嚟越快，越嚟跌落嚟咁樣，咁啊有個炮台喺度幫你頂住啲彈啊咁樣，咁好記得嘅呢啲，咁啊跟住演變到跟住就有鳳凰基地啊、烏蠅機啊呢啲咁樣遊戲啦，咁而嗰陣時候我好記得啊，喂一蚊鋪啊都真嘅，我仲記得個大人好大嘅，我成日偷我媽啲錢去打機，好衰嘅真係嘅，諗翻你自己咧，即係不過冇辦法，真係窮嗰陣時，即係唔偷錢邊有打機啊？我咁嗱舉手啊你自己。有幾多個聽眾偷過屋企人錢？ 啊，唔使舉手嘅，唔係真係舉手，唔係叫你舉手。你諗下你自己有冇做過啦？咁我有做過，好誠實嘅，我要認嘅，做人要認，知唔知啊？即係做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嘅位置。啊，最近我都講好唔少呢啲咁嘅説話，不過唔喺呢度講啦。咁啊，嗱，除咗一啲座台機之外咧，仲有一種機種咧就好特別嘅，第一代嘅可攜式遊戲機卡片機。一開始嗰陣時咧，我應該冇記錯咧，就係、是、救火。救火啦，同埋呢個馬騮掉香蕉，諸如此類啊，跟住有 Donkey Kong 啊，跟住好多好多嘢啦，跟住八爪，我有一個八爪魚，我記得。咁、那個卡片機好似係任天堂嘅，咁啊嗱，同呢、這個呢、這個比加超一樣啦，咁啊都係任天堂個 license 係歸佢嘅。咁啊，今次任天堂勁啦，成個股價升咗一倍啦。咁啊，所以係嗰句啦，創意係大曬嘅。佢啊唔需要話嗰樣嘢科技咧係全部都係全新嘅。佢只不過將一啲AR 啦，即係嗰個影像喺個電話度，即係立，即係將個模擬同個立體，即係個虛幻啦，即係模擬同埋個即係模擬，即係我哋叫做個影像，即係個 cam 啊，再加埋嗰個 3D 嗰個動畫咧，將裏邊夾埋一齊嗰啲咁咧，呢啲咁嘅技術啦，咁啊再加埋一個好橋啦，同埋個 character 啦，再加埋裏邊有啲唔同嘅對戰啦，即係會運用咗一啲現有嘅科技加創意加勇氣去做呢樣嘢，因為我相信咧呢件事係由上到下都要經過唔少嘅一啲批核先會出現嘅，而真係好好彩地人哋肯去做咯。咁但係我見唔到香港或者大陸會有啲咁嘅，大陸好啲其實。但啲人夠僵啲，我話俾你知。我識，因為佢好多時咧，佢分即係集資容易，同埋昆政府容易，比香港更容易啊。咁啊，咁啊，講起昆政府，我上一次都講過啦，個寫咩磁能線啊、咖啡機啊，又或者高志森先生啊，咁愛國，原來因為有幾百萬俾佢要嚟做嗰啲咩資助佢要嚟去搞劇社呢咁樣，我、哦、明白曬。咁啊，呢啲明嘅嚇，呢、啊、啲。有你付出咁一定有收获。好啦，我哋翻又跳一跳翻去啦，哇，好跳脱啊！去翻呢个龙珠岛啦，咁啊，龙珠岛咧，咁啊，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嗰边咧有一个叫融龙嘅，其实融龙都系别墅嚟嘅，咁啊，其实融龙酒楼为主嘅。咁我最旧年我都去翻融龙度见到啊，依然健在，但系唔知里边仲有冇嗰个泳池啦。咁我好记得个泳池系山水泳池嚟嘅，咁啊好冻好冻，因为山水就好凉好舒服。咁夏天喺流，好似呢几日咁热咧，即系走入冇一定。咁另外青山湾啦，青山湾就系直情喺老鼠洲隔篱，即系而家食海鲜嗰度。我话俾你知，啲水质系超肉酸嘅，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嗱，我最记得嗰阵时我住喺屯门市中心，即系新墟嗰度咧，我叫新墟啊。近边度咧？我住近呢个何福堂。嗱，如果你住屯門人，你知道邊個何福堂中學？咁我就由嗰度咧，就有陣時咧搭53啦，或者行路去呢個青山灣。行嘅話咧，大約半個鐘至九個字到啦，細路仔。咁點會行呢？因為老豆俾咗錢我咧，就搭車去游水啦。咁但係咧，通常咧就慳翻啲錢，夜咗咩咧？游完水之後食翻串魚蛋，真係冇得頂啦。咁啊～嗰度好記得啦，嗰陣時有啲魚蛋，但係唔知點解咧，細個啲魚蛋覺得特別好味。嗱，有原因喎。因為我問過啲人咧，佢話咧，原來咧，而家嗰啲大地魚或者嗰啲狼咩嗰啲叫咩銀嗰啲咩牙帶啊，其實已經好多係絕咗種啦，即係或者濫捕咗之後冇咗。以前咧仲有，因為點解我知咧？因為我以前屋企咧有少少似72家房客，咁我哋分租一個村屋都幾大下，我哋算係大噶啦，有花園添。我記得我細個住嗰個村屋，我自己有花園。咁隔離有一個咧叫魚蛋伯嘅人，咁啊叫呢個名咧，原來佢真係做魚蛋。咁啊，成日見到佢哋咧，好聲哼哼咧，攞啲牙帶魚啊，啲唔知咩魚啊，海狼啊，咩銀色好長嘅，我記得。咁啊，睇住佢哋咧炸咁樣，哇，好香噶。咁啊，細個咁啊，好得意噶。嗰度咧有幾檔嘢啦，有一檔係做湯，有兩檔湯豬啦，有個做豆腐啦，咁啊，哇，做豆腐都好笑喎，個女人嚟喎，我印象之中係幾靚嘅，咁所以咧，我成日迎住好多啲麻甩佬湯豬啲人會過去搞佢。咁啊嗱，咁啊青山灣啦，咁啊好污糟啦，咁啊嗰陣時仲有啦，咁隔離咧仲有一個叫加多利灣嘅，咁加多利灣啊即係。 其實咪加，我哋叫而家叫加道利啊，以前叫加多利嘅。咁啊，其實我估係個譯音問題嘅啫。咁一個猶太人啦，即係中甸嘅老細啦。我仲記得咧，喺青山灣同加多利灣中間咧，佢只有一個別墅嘅。我哋咧就游完水咧，就同我朋友咧就偷走入去佢個泳池度游水。仲記得見到佢架直升機，咁啊～又唔敢跌入行嘅啫，咁咧又游水，突然間有啲狗走出嚟吠我哋，咁啊我哋衝翻出去擒翻個欄杆，咁但系咧啲工人都冇點鬧我哋嘅，都可能知道細路仔啫，係嘛？咁所以可能都幾，即係可能都係加多利先生佢同佢哋講話，算啦細路仔，唔好咩，唔好咁 tough 啦對佢哋。咁另外仲有就係咩咧？用龍啊，sorry， 仲有個屯門公路，我睇住屯門公路起噶，咁啊。好記得啦，屯門公路未起好之前咧，咁我就嗰陣時好興玩滑板嘅，咁我就攞咗塊滑板咧由上高衝咗嚟，咁仲擊咗嚿石頭，成個撲咗打咗個關鬥，好在嗰陣時冬天啫，所以咧就擦損啲手啊，咁啊冇乜特別，咁呢啲其實咧真係咧眨下眼啊一段時間啊，咁啊所以咧我呢首歌咧就點一首咩歌咧啊諗翻起一首童年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好開心，真係好開心！玩嘅嘢好唔同，好多變，有捉七星魚啊，執下啲牛屎龜啊咁樣。同而家咁耷低個頭，淨係打機。我睇住啲女就係打機咁，或者玩手提電話咁樣。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幸福好多。做人都係識得感恩好，你哋話係咪？ 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惜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话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心中只想起那故旧，

香港就电台 不留伦理，学英式女也变咗型啦，打到一喷。一入紧红灯， 分分三十行李。播音机又正预备要起飞，心中不禁想起为何这样流浪。一生不会忘记，西方生活笑内带伤悲，足迹走遍他乡是谁带泪。 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歌那会完，知音爱戴说 Encore， 热泪盈盈如珠串摇头，自觉真的很眼前，愿留住片时不讲再见，若情意永在，他朝再结缘，而

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 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嗱，咁講完一啲舊陣時嘅細路仔嘅童年嘢啦，咁不如我講下咧另一個嚴肅啲嘅話題啦，就係講翻於我哋嗰個咁嘅特區政府啦。第一節我都講過啦，咁啊，人哋韓國、日本啲領導人咧就唔會係持外國護照嘅，咁啊，唯獨香港好奇怪嘅，咁啊，唔知點解咧，就所有啲啲官員啊、主要官員咧。九成是外國人嚟嘅，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喎，大陸都係嘅喎。佢自己嗰頭講要點愛國愛國，咁其實自己身體最誠實係嘛？好似某啲嚟香港鬧香港人嗰啲官啊，你喺申報全部都係外國護照，又嚟香港買奶粉，啊佢唔去解決下嗰個奶粉嘅問題嘅。係嘛？其實你嗰啲奶粉有問題，其實咪應該解決咗個源頭問題，咁佢咪唔使落嚟買咯。但係一味又要鬧我哋唔愛國，但係你自己誒走嚟買嘢，其實佢知道個問題嘅，但係出於兩個字自私，咁啊再加多兩個字啦，就係、是、貪污。咁啊，可能嗰啲佢亦都喐唔到啦，可能即係同奶粉有關嗰啲咁嘅產業。後面的即係我哋叫好似叫 stakeholder 持份者，我唔好中意呢個字。總之個貪腐集團咁裏邊有啲咁嘅人搞啲咁嘢。咁另外咧就我想我突然間今日我喺 Facebook 見到一個核突嘅相，就係咧水炮車。我見到喺德國或者英國啊，有個老師咁就出嚟去示威啦，跟住俾水炮車整到兩隻眼咧突咗出嚟，盲咗。咁啊，有啲智障嘅人咧就會話：，你唔想嚟出嚟抗議咪得咯？哇，係好人好自己出嚟抗議咩？係嘛？而家係因為你嘅政府做啲嘢出嚟唔得啊嘛，權力喺你度嚇。最慘就係話我見到啲嘢好唔公平啊，例如話好似醫院咁樣、醫療設備咁樣嚇、又 cut budget， 但係咧。起個咁嘅三跑咧，就億億聲，幾多千億聲啊？又或者起埋啲接唔駁唔到嘅大橋，又或者就好多唔同嘅即係大白象工程啊！嗰啲你又會使錢使咁多，咁好明顯啦！呢啲係利益輸送，無論輸送俾大陸嘅建築公司好，因為啲董事啊嘅持有人係都係啲建制派，咁所以咧其實好簡單，我細個咧讀過幾課兩課書，我唔喺度偷書包，我絕對冇資格，因為咧我自己讀書都唔係好叻。但係咧，我好彩地咧睇完嗰啲書之後咧，我將嗰啲嘢咧係消化咗，同埋應用到，同嗰啲官唔同。啲官你睇下佢哋讀份稿都要即係睇出嚟講個 speech 都要睇住份稿嘅。咁呢啲人我成日都覺得佢係叻嘅有限，只不過你背書背得叻嘅啫，讀書嗰陣。 咁啊，大英就一向都係冇乜記性，背書唔叻，所以咧我讀唔到書喺呢個咁嘅教育體制下讀唔到書，我唔覺得有咩問題。我反而咧，我以後讀唔到書為榮，所以而家我會有獨立思考，我會自己諗嘅嘢同佢哋唔同。呢個係真嘅，唔係我自己阿 Q 啊。如果識我嘅人應該知道，我就係知道貫徹呢個理念。咁啊，有兩課書喎，咁我好記得啦。咁一課咧就叫《民心的向背》，文學嚟嘅，我記得應該係。咁啊，講關於咧就係話一個政府即係人民點解會同你同你唔過唔去咧？咁一定係你自己做咗啲衰嘢，叫你喺邊度檢討下咧？你一味就咁鬧人。即係好似上一節我都講話啲建制派或者啲弱智嘅啊香港市民嗰啲港豬話拉布拉布拉布，咁你咪問佢咯，咁你咪可以啊你做老闆嘅我咪可以出咗糧俾人，然之後嗰個人係可以唔使翻工噶，係嘅話你出聲啊，我嚟呢度打工啊，咁啊咁佢就 KO 咗佢噶啦，好簡單嘅。但係即係呢啲人係唔用腦諗嘢嘅，唔少噶呢啲人，有好多都係記得利益者，好有錢噶。我身邊真係好多好多，真係好衰啲講，包括啲親戚。咁除咗呢課書之外咧，另一課咧就係、是、都係文，應該文學冇記錯，就係、是、庖丁解牛。呢課書其實我喺節目度都講唔少次啦。其實真係最慘樣嘢咧，我真冇乜料到。咁咧，所以咧改嚟改去都有幾課書，但係咧我就覺得其實有陣時咧啱用嘅嘢咧，真係講真嗰幾套功夫咧夠噶啦。我唔記得有一套武俠小說啦，好簡單就有個人咧就係三招了嗰陣時候，我哋有套粵語長片咧叫三招了嘅個人，永遠都係嗰三招嘅啫。但你唔好理，你熟用嘅話咧，就呢三招都夠你揾食嘅過世嘅。咁啊，庖丁解牛又講咩咧？咁啊，即係講一個劏牛佬啦，點樣去解牛，即係去劏牛啦。咁你話喂，如果你夾硬去嘅話，你把刀一刀劈落啲骨度，咁啊，你把刀崩埋啦。但係如果你沿住啲印，即係啲骨之間嗰啲嘅骨膠原係咪？即係中間嗰啲即係嗰啲筋嗰啲咧，割落去咧，牛筋啊啲咧，咁啊喂，唔好理喎，啊就迎刃而解嘅。咁啊，其實佢一種即係其實古代真係好慘，又唔可以直接。奸個皇帝，奸錯咗要死，所以咧佢就用呢啲咁嘅比喻方式。我冇記錯咧，嗰陣時文字獄咧，清代嗰陣時咁啊，即係講句嘢都要俾人斬，即係豬狗族幾慘啊！講咩啊？清風不識字，何以亂翻書？咁都要全即係狗族。狗族喎、哦，嗰次我問咗阿細良，原來狗族真係幾慘，牽連幾廣嘅。好似我坐佢隔離做節目，都要好似牽連在內嘅。嗱，學生要啦，唔知親戚朋友一定要啦，唔使講噶啦。咁都幾慘嘅喂，即係其實古代係幾慘。咁你唔好話古代慘，其實而家嘅香港同中國開始行翻呢樣嘢，我覺得係幾悲哀。你睇下而家，最近有個男仔。攞幅改圖嚟笑下啫嘛，冇爺幽默感，你領導人又拉咗佢啦。喂，大佬，老江年代都冇咁衰，真係，而家真係衰到不得之了嘅，真係。所以啲人成日都話呢個而家個領導人話好好好，我知唔看邊。我成日想搞個遊戲係咩咧？中國十樣好事，真係我嗰次喺節目都講過十樣好事，我真係諗唔到。喂，真係我扭爆頭，我諗咗真係頂籠一樣。就係嗰啲電話啊，啲接收幾好咯，真係除咗呢樣之外，真係都冇咩好。咁啊嗱，庖丁解牛呢課書，即係話所有嘢你只要順住做，其實市民係唔會反抗你。其實好簡單邏輯道理，唔好成日陰謀論話我哋收咗美國佬錢，收咗黎智英錢，邊得嚟咁多收啊？我真係打句問句，我真係未收過啊！我都想收啊，大佬有得即係個咁嘅政府，你鬧佢兩句，然之後原來有錢收嘅，你快啲俾我啊！你影俾我，你即係你即係成日嗰班藍絲，你講嘅話，你攞證據出嚟啦。但我哋真係影到你好多次嘅收錢喎、啊，你啲人啊，當然講嘅話未必收啦，但係我哋影到好多喎、啊，廁所度收錢啊，支持梁振英嗰啲咁樣。咁點解你影唔到我哋嘅咧？係嘛？或者你揾唔到證據嘅咧？咁奇怪嘅，你咁嘅資源你都揾唔到。喂，我哋靠市民影相影到喎，啊而家仲好添，689張嗰啲檔案全部燒埋， 唔該曬。唉，所以咧，我覺得咧，唔係話即係去到尾又成日都咁悲觀。另外咧，仲有一個咧，我一定要講嘅咧，就一個人我都要最近我睇咗佢今日睇 Facebook 見到佢講啲嘢啦，就係、是、邝保罗先生啦，呢、這個咁嘅 PK 主教。咁啊，呢啲係老德會嚟嘅，咁啊，亦都係一啲啊，好即係我咧，真係唔怕得罪講句啦，直情得罪啦，啲撲街教會嚟啫。即係你有個咁嘅人啊，邝保罗啦，之前有咁嘅管浩明嗰啲咁樣咧，即係佢話啊，拆教堂嘅嘢我唔係唔抗爭，只不過咧就係話我哋靜靜雞做，唔會上個屋頂度同人講，係咩？咁你話俾我知你做過啲乜嘢啊？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啲咁嘅建制派咧，講多就錯多，包括陳茂波啊，出席個節目話攻下劏房要取締咁樣，啲人問佢：喂，你咁你都搞個劏房？哇！呢個嚴重指控，咁啊，梗係啦，呢班人啊，真係冇理由，即係嚇屈人哋噶嘛，嗰啲係佢屋企人，佢啲仔女、老婆嚇，咁係即係佢都唔係當佢自己噶嘛。是不是但我告訴你咯，如果有從政者的家屬都做這些事的話，是不道德的。你現在做的位置是嚴重的一個利益衝突，很矛盾。很多人問你們覺得為什麼經常都說689不好，整個團隊為什麼不好這些人很有趣的，他只是問為什麼，問到這樣就算了。咁你唔諗下點解？不如你我問翻你啊，689咩好？嚇，5000万支持，唔係 UGL 啊，搞到而家廉署啊，全部人唔似人，鬼唔似鬼，揾埋啲局長咧啊，做劏房嘅就搞人哋劏房，係咪啊？唔識科技嘅做科技局局長，就係識見幾個名人呢啲咁嘅科技局長，冇創意嗰條友，佢搞咗啲咩出嚟啊？我喺度單挑你，你不如咁啊嗱，一齊出嚟講政策啊！嚇，大恩如果輸嘅話，又係跳海咯，又嗰句。咁所以我覺得，成日都我覺得嗰班咁嘅愚蠢嘅藍絲咧，佢哋唔敢辯論嘅，因為佢哋從來都好少去諗嘢。佢哋諗埋係咩咧？諗下點炒樓啊、炒股票啊啲咁樣嚇。但係只係從思考咧提啲嘢咧，佢就唔識嘅啦。咁我成日都又係嗰句咯。叻啲啦，你哋乖啲啦，諗下點解啦，所有嘢嗱，我成日喺度學喺我包括我講生意好啲又好，呢、這個節目舊時好多我成日都講話，即係做人一定要諗點解，點解點解點解點解，咁點解人哋會真係會反你咧？點解會反對你咧？一定係你自己有啲問題嗱。正如我自己都咁反思㗎，我有一次做撈鬆咁，又都有話學，喂，大兄你唔係好熟喎咁樣，咁我當然啦，我唔係話想揾 excuse， 即係揾藉口。我都收尾，我都喺 Facebook 覆翻佢，其實係嘅。我係比較注意一啲商業嘅新聞啦，又或者一啲科技嘅新聞啦，或者一啲大陸嘅新聞啦，我就比較少留意一啲即係香港嘅時事，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攰，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去記咁多嘢，所以同埋我又要公事啦，咁我自己都好多嘢做，咁我盡量地咧，就能夠做多啲，即係能夠做到幾多得幾多啦。咁嚟緊咧，咁啊講翻啲城寨嘅一啲台務啦。咁我就會盡量參與多少少admin 嘅嘢。咁而咧，我擔心咧就即係舊時好啲呢個咁嘅音樂播放咧，我驚我會有機會咋即係要暫告一段落。咁啊，或者我睇下揾唔揾到人頂替我呢個位播音樂呢個位。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就會咧就響翻保持翻呢個專業啦。間唔中我會出啲 post 就懷緬一翻以前嘅舊嘢啦。咁同埋咧，我都喺考積極考慮緊咧，就話如果我有啲咁嘅 speech， 即係就想講嘅話咧，咁可能會經過Facebook Live 啊咁樣去做。咁生意好啲都係咁嘅，因為事實上我嚟緊呢一年咧，我自己將會係非常之多嘢做。非常之多去做，真係都好開心嘅。我越做越開心，咁我所以都唔係一啲咩傷心嘅事對我嚟講。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城寨。咁我都希望我可以喺幕後做多啲嘢，監製多啲做多啲新嘅唔同嘅創作，多啲唔同新嘅橋 去做俾大家睇，好嘛？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過曬鐘啦，我知道，因為我講好多嘢，我反而一段段咁講咯，講好長咯，對。你話我逐首歌停頓嗰陣時講嘢啦，冇咁多嘅。咁我咁講嘅話咧，我反而講嘅嘢多咗，係咪啊？覺得講咗成半個幾鐘頭啦，你真係都唔好話，所以咧搞到你冇歌聽。好啦，咁最後一 part 歌咧，咁我第一首嘅咧，咁我其實咯就好中意呢首歌嘅，咁啊，因為咧我依然相信呢個世界會係美好嘅，送俾大家依然。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度。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She told me her name was was Billie Jean as she caused the scene. Then every hatter with eyes that dreamed of being the one who will dance on the floor in a rou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breaking young girls' hearts. Mother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o you lov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cause life it comes to truth.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She's just a girl who claims that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Laws on her side, but who can stand when she's in demand? Her schemes and plans, 'cause we dance on the floor in a round. So take my strong advice, just remember to always think twice. She told my baby we'll dance to three. She looked at me, she showed me a photo. My baby cried, 'cause his eyes were like mine. pienso que un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s manos y la cara de azul. Y de provisa el viento rápida me llevó y me hizo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ó. Felice di stare.